又到了離地新聞的時間，大家好，我是 Titus。 我是 Chris。 這樣就我們原本一開始呢有五至十分鐘會讀一讀信的，不過今次我們整個節目本身都是回應一批的信的，所以呢我們就直入主題這樣。咁啊，首先我哋仍然系嗰个 declaration 啦，每一次讲武汉肺炎都要咁样噶啦。 我哋并不是卫生专家，亦都无意讨论灾区最新消息。我哋只不过将我哋新闻睇见嘅一啲数字复述一次，跟住我哋再表达自己嘅意见。但系唔代表我哋系会用专家嘅身份，自己亦都唔需要有个咁嘅 assumption 嘅。 系啦，咁样样。咁啊嗱，咁啊，首先咧，我哋其实老实讲句，我哋大约三个礼拜前，我哋同阿 Charles 美国嗰边嘅 Charles 喺度讲口罩有冇用咧，都讲咗半节噶啦，咁样样。咁当中嘅内容咧，我会建议大家睇翻嗰个嗰个节目。喺呢度咧，我纯粹 recap 翻嘅啫，等大家即系喺讨论嘅时候唔使又要拖去第二条片咁样个再过翻嚟。嗱，首先之前討論過嘅，用一句説話嚟總結咧，一般手術用口罩咧係有好過冇嘅，但係佢係隔唔到武漢肺炎病毒本身，佢係阻止咧嗰啲 contain 武漢肺炎病毒嘅口鼻體液傳播嘅啫。 即係打一次喺空氣裏邊漂浮嗰啲所謂嘅粒子啦，可以咁講。 係啦，咁所以基本上就係俾有病的人去戴，同埋嗰啲醫護人員去戴，即係預防佢自己都病咗嘅時候，唔會將佢自己嘅病菌去傳俾你。呢個係我哋之前討論過嘅嘢。嗱，而老實講句，真真正正隔到病菌嘅咧，係嗰啲所謂叫做 N95 口罩，所謂 N95 就係嗰個微粒啊，即係可以隔除空氣中95%或者95.5%的微粒，所以叫 N95。但係呢樣嘢，這個口罩咧係會令用家呼吸困難嘅，嚇，佢叫 respirator， 拜到嘅英文係叫。咁所以一般咧，醫護咧只會用五至十分鐘嘅啫，即係入去個病房，即係戴咗入去個病房，做完嘢，但走翻出嚟咧就會除噶啦。即係有啲似咩嘢咧？我形容詞唔好介意，我形容詞有啲似安全套，你做的時候才會帶它上去嘅啫，你不做的時候，你冇理由一日八小時係咁帶住個肚噶嘛，係咪？ 咁可能講嘅，話唔定即係我同你係 partner 啦，話唔定你用呢啲嘢，你會用超過五至十分鐘，因為你真係你嗰個 course of activity 超過五至十分鐘嘅網。 哦，咁啊，睇你做幾耐啊，出嚟。 其實我想補充一下呢個所謂 N95 咧，其實工業用咧，亦都係有陣時有啲地方係裝修會好多灰塵。或者譬如香港二三十年前，大家成日可能都會聽得多嘅就係石棉啦，係一啲喺灰停留喺空氣裏邊一啲好細嘅組織，吸得多對個肺有害嘅。咁嗰啲人咧係真係需要戴一啲好似 N95 呢啲規格比較高嘅口罩。但係都係嗰句啦，有利有弊啦。唔好嘅地方就係令到你呼吸困難。咁係唔係真係需要戴足八小時甚至24小時咧？咁我哋依個就係想講。 嚇！所以我哋其實一路都強調咧，就係話所以防治呢個肺炎咧就係 social distancing 啦，我哋而家呢個 distance 唔啱嘅 ，by the way， 即係另外就係經常洗手啦， 嚇， 打乞嗤咳嗽就要咁樣啦，嚇，同埋咧就係你除非必要你唔好出街啦，呢樣嘢好緊要啦。咁當然而家我哋安省嘅 situation 就係除非你係 essential worker 嗰啲嚇， 其實大部分嘅人都在家工作噶啦。 By the way， 今日講一個笑話就係咧，今日喺呢一個多倫多市長莊德利嘅要求之下咧，省長阿德福咧就定呢個 Easter Bunny 咧係 essential worker 嚟噶嚇，因為啲細路唔識點解釋俾啲細路知，如果佢唔係 essential worker 嘅時候，冇得食朱古力會喊噶嘛，咁所以咧就話要Easter Bunny 係呢個 essential worker 啦。 喂，我同意喎，其實呢個係變通嚟嘅喎。其實我自己好多同事咧都係即係屋企有細路仔咧，例如喺屋企即使有間房做到啦，啲細路仔又冇學翻 VR 嘅叫呼天搶地，咁你做父母嘅真係幾頭痛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依家咧有三樣嘢係市面必須要提供嘅。第一，安全套， 係 嚇，等喺人哋喺屋企嘅時候可以做我做嘅事啦，係咪？咁你買唔到廁紙都唔緊要，打電話買到安全套。第二咧就係酒精類嘅飲品，咁啊不論男女老幼咁喺屋企都要揾啲嘢打發時間嘅，同埋 Netflix 三樣嘢。 係啦 ，Netflix 又好 ，YouTube 又好，甚至中意睇無線電視都可以。呢個係除得你嘅。 啊，視乎你啦。OK， 我睇好多 Netflix 噶。OK， 係啦。咁啊，近日咧嗱，呢樣嗱呢啲就我哋之前講過嘅嘢啦。嗱，咁近日咧就開始有醫療專家咧建議用普通嘅布做口罩抗疫噃。OK， 咁啊嗱。我哋大家都知啦，我哋禮拜二左右就啱啱先至禮拜一啊，禮拜二啊，禮拜一嘅時候咧就話我哋個首席衛生官啊譚詠詩咧就話你可以用普通布做口罩嚟抗疫嘅咁樣樣。咁但其實咧，首先第一樣嘢咧，唔係佢第一個提出先嘅。 嗯， 首先咧就係奧地利。奧地利首先提出就係話，你無論點你都用口罩，你用手術用口罩又好 ，N95 又好，有醫療能力嗰啲口罩又好，啲話你純粹攞塊布遮住你塊面都可以 ，OK。首先係奧地利，跟住咧德國東部有個城市叫耶拿，亦都要求人哋戴，咁啊布口罩都得嘅 ，OK。咁跟住開始，其實已經歐洲有幾個國家已經入面部分嘅市政府已經開始強制要求，包括法國啦 ，OK。美國疾控中心咧喺本週末咧就開始作出呢個建議，佢個首席衛生官係個海軍，係個海軍中將嚟嘅，除係著住軍服咁示範俾你睇，用普通口罩都 work 咁樣樣。咁啊有條咁嘅片，咁我哋有個網友放咗上去，咁啊非常多謝佢啦。咁跟住咧，譚詠詩星期一先至改變立場，就話：哦，你可以戴任何口罩嘅，用布做嘅口罩又得咁樣樣。於是網上就出現好多咧，啊，你唔識縫印，你都可以做到一個口罩㗎。咁我見到有好多呢啲片，有好圖，有好多唔同花款嘅。OK， 咁啊。咁所以就開始有呢啲咁嘅嘅呼籲啦，咁樣係咪？ 而事實上咧，洛杉磯個市長咧亦都開始游說啲人可以嘗試下自己做啲布嘅口罩，又可以循環用啦，咁留翻一啲藥用嘅口罩，即係我哋見到淺藍色嗰啲就留翻俾佢哋專係俾醫護人員用啦，咁其實當中咧就有好幾個問題喺度嘅，究竟啲一般性嘅醫療口罩有冇用啦？咁呢個係另一回事，另一回事咧就係話依一樣嘢其實當你個長期供應係咁短缺嘅時候咧，用布口罩某個程度上都有一種權宜之計，布口罩。相對比一啲一般嘅醫用口罩有幾有用咧，係一回事。但係多多少少對好多人嚟講咧，係有一種安全感喺度。而事實上亦都可以俾依個當局咧有一個即係 buy time 嘅機會啊。因為始終我哋陣間都會講到咧，其實呢啲醫療用口罩根本就當初嘅設計咧就唔係俾平民大眾用嘅，所以你嗰、那個產業鏈要突然之間擴充咁多，而是我哋都聽到新聞就係話我哋即係北美洲或者好多其他國家佢嘅。做口罩的產業鏈是在國外其他某一些國家的，你不是一時三刻可以改變的嘛，政府開始叫大家用布口罩等於先，多多少少我會覺得是一種權宜之計來的。 是的，那當然了，大家要留意就是這些布口罩不是就這樣拿布蓋住臉的，順勢介紹一下，就是說那些布口罩通常呢你將布摺埋兩層，大部分的理論都是這樣，跟著怎麼戴另一回事、OK? 但大部分的理論都是它是有兩層布，中間攝一塊類似廁紙的東西，是的，那就用來阻隔，阻隔的是中間那塊東西、OK? 所以大部分的布口罩都是這樣做的、OK? 不過這樣、我要特別提出的呢就是英國醫學期刊、就是、British Medical Journal BMJ 的簡稱、這樣呢就在2015年的時候做過一個研究，這個是至今為止學術研究中唯一是 deal with 所謂布口罩有冇效嘅一樣嘢，咁佢當中就係話分開幾個 group 啦，咁有啲就用醫學用口罩，有啲用 N95， 有啲就咁攞布口罩，有啲就乜都唔戴，但係佢哋全部 under control experiment 咧，即係佢哋其實全部所有其他嘅嘢都會做嘅，洗手啊、打黐啊咁樣嗰啲嘢全部照做，但係就分開四 group 人。一 group 唔戴口罩，一 group 戴布口罩，一 group 戴一般手術用口罩，一 group 戴 N95。佢出嚟嘅研究咧，2015年呢個研究咧係冇用嘅，佢話布口罩。咁、樣咧就當然啦，近排咁多衛生官提及所謂布口罩 work 唔 work 嘅時候咧，咁啊當然問咗好多問題啦。咁呢個報告撰寫人咧就特登喺上月30日就住布口罩呢樣嘢作咗個回應，篇嘢好長。我只係讀一段就夠啦。佢係咁講嘅，佢話 ：The study found that cloth mask wearers had higher rates of infection than even the standard practice control group of health workers, and the filtration provided by cloth masks was poor compared to surgical masks。 咁啊，講兩樣嘢啦，就係話，即係首先就係呢啲有少少可以咁講，就係山寨整嘅，即係布口罩咧。其實喺隔離依一啲漂浮物嘅時候咧，同依個醫用嘅口罩基本上就冇乜用嘅。兼且咧，結果就顯示戴咗呢啲布口罩仲傷咁大， 可能仲衰過你乜都唔戴就咁洗手嗰啲咁嘅人，係啦，嚇。咁當然啦，研究者佢強調咗一點，佢當時只不過係用布口罩作為一個比較啫，佢冇刻意去研究布口罩嘅 design， 話唔定今日布口罩嘅 design 好過佢當時研究嘅時候都唔定。但係呢個係唯一嘅研究，所以我哋即係既然佢係 under control experiment 嘅 environment 嘅時候，我覺得佢有多少嘅權威性。於是我想問嘅問題就係點解咁多衛生官忽然間轉態，就話 OK 布口罩用得㗎？點解咧咁樣？ 咁我正話都提過其中一個可能性咧，就係權宜之計啦，等大家安心啲。同埋咧就係如果你話唔需要戴口罩，大家爭嘴搶，整下整下就變咗啲醫護人員就冇得買啦。咁我哋喺知道喺加拿大，以我自己嘅經驗咧，喺市面上已經係三個月冇得買噶啦。咁好坦白講，一個正常嘅社會係咪應該三個月缺貨咧？我覺得唔係，而係佢有好多擠曬喺醫院同埋醫務所，佢係故意唔留出嚟俾市面上使用嘅。所以我而家留意到咧，就係啲人咧。會即係WhatsApp 啊、WeChat 啊、Facebook 啊，傳嚟傳去就係呢度啲窿路大，嗰度啲窿路就好少少，好似你買水貨咁樣。 我個感覺咧就係其實當全宇宙都開始話戴口罩防疫有效嘅時候咧，我就會覺得啲衛生官其實點解會提出用布口罩？一方面就係relief 嗰個供求啦，嚇個pressure 個供求啦。另一方面就係我覺得大家都喺度講緊布口罩，因為點解咧？我覺得其實大家對呢一個武漢肺炎咧 ，in some sense 係有一種恐懼嘅。我哋大家都知道，其實除了中國同伊朗呢啲擺明呃你嘅嗰啲國家之外，大部分例如西歐國家、意大利都除外啦。OK， 即係好多國家其實個死亡率都係1%左右嘅咁上下，1、2、3咁上下。世衛嘅 standard 係3.4，如果冇記錯。咁但係都係1%左右咧。例如好似南韓，你知道開頭因為新天地教會，你搞到好鬼多 case 嘅，佢個死亡率都係大約1%、0.9%咁上下。加拿大都係1%幾左右。所以，但係其實你會知道就係話，啲人嘅恐慌本身都需要一種嘅治療嘅。所以就用呢個所謂提出呢個所謂布口罩就係、是等你哋 安心 啲，即係有啲似咩嘢咧？ 阿彌陀佛， 即係有啲似就係咩嘢咧？就係、是、我今日唔舒服啊，我睇醫生啊，但醫生揾唔到你症狀，但佢唔會話俾你知。佢唔會話俾你知你冇病喎，你走啦。 因為佢冇證明你冇病啊嘛。 係啦， 你講到你有，而你之前出過嘢啲症狀，你真係頭暈，你真係身興，個醫生唔可以 discredit 你提出嘅你嘅症狀噶嘛，係咪？ 於是醫生做乜嘢嘢咧？佢會俾幾粒維他命丸你，睇落似藥，咁等你翻去啊，話俾你知，即係好似平常 serve 藥俾你咁樣俾你，咁然之後咧就話你一星期唔係你每日食三粒啦，每隔4小時食一粒啦，咁樣嗰啲嗰類。咁然之後就你食咗食咗，可能佢擔心，可能就係嗰個所謂心理問題，即解決你個心理作用嘅問題。所以其實咧，一布口罩，佢提出布口罩呢樣嘢就係大家都覺得啊，我要戴口罩先至 安心啲， 我先至安心，我先至有機會防疫嘅。咁所以於是佢哋就話咁布口罩俾你用咯，冇所謂啊。咁會 improve 嘅咁樣，即係我感覺其實就係似係做呢樣嘢，因為其實一直以嚟，如果你有留意西方，我唔知香港啊，我唔知香港同中國，我亦都認同一點，就係香港同中國可能有，或者台灣可能有佢自己嘅地域上嘅一個環境上嘅特別，所以可能戴口罩係比較好啲，但我講緊嘅，如果係北美嘅 situation 嘅時候咧，其實老實講句， 你口罩真的不是太需要的，很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 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 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 深深深深深深 深深真係有效嘅。 其實等我講埋先。咁呢樣嘢即係始終香港未必會成日喺電視上面見到我哋，即係每人隔一米咁樣去排隊啦。咁所以呢一樣嘢咧，我覺得係有效嘅。 啊，可能香港係會打尖嘅，見到有啲某些人 OK。 嗱，咁個問題咧就喺呢度啦。既然你一個月個已經隔咗一米啦。假設大家真的很乖，不會話即係其實我看新聞都或者耳濡目染都見到多人多，有些人咧係唔守規矩，明明依家係大家抗緊疫，竟然仲走去打籃球、踢足球呢啲，即係有 body contact 嘅，梗係危險啦，係咪？係 啊，冇錯冇錯。 咁好，假設如果你全人類真係一米距離，你再戴依個布口罩嘅所謂嘅額外嘅保障，係咪真係咁有呢？或者倒轉嚟講，如果在某些情況之下，真的冇可能有一米距離，可能我企我同依個人隔企隔離，佢搭 lift， 佢打個核黐，假設佢有病菌，咁我冇啦，咁佢向住我個鼻打，咁我真係戴住個布口罩，咁點都會隔到一啲，我唔可以話佢完全冇效嘅噃。 係，唔係完全冇效，唔係完全冇效。佢嗰個研究指出，布口罩係比手術用口罩或者 surgical mask 我哋叫做係更加冇效嘅原因嚟，因為咩原因咧？係因為啲人係會移啲口罩移嚟移去，因為你知道用個口罩你呼吸係會困難啲嘅，especially 係N95嗰類嚇，你真係會呼吸困難嘅。咁你咁於是啲人咪自自然然咪會有時我唔需要見，我唔需要面對人，我咪扯個口罩落嚟咯。 係啊， 扯個口罩落嚟，因為你個口罩罩住呢個位置就話安全啫，就話冇病菌啫。但你周圍你個皮膚不斷接觸空氣，不斷有細菌噶嘛。嚇，即係所以我諗唔係淨係世衛 ，actually 西方世界好多衛生專家都係咁樣認為嘅 ，actually 咁就會話會黐到其他嘅細菌，於是咧你再戴翻正嘅時候咧，嗰啲細菌就已經喺嗰個口罩嘅入面，咁就會呼吸到，咁就結果係更 worse 嘅。呢個就係佢哋嗰個 argument， 呢個佢哋個 argument 嚇，咁所以。所以其實有時我會覺得就係點樣講咧，即係當譚詠詩講話啊，布口罩得啊，哦，終於讓步啦 ，something like that 嗰啲咁嘅嘢，我好唔中意，我覺得我需要 address 嘅就一樣嘢，好唔中意嘅就係好多下低嗰啲網友咧。 開始對人身攻擊 了，是人身攻擊，例如什麼呢？他說的跟世衛差不多，第日必須清算一下他，這樣。有些就說加拿大人討厭這個男扮女裝到極點，又說他是個變性人，something like that，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變性了，OK？加拿大都有人很開放的，這樣。這個呢，跟住他說我完全懷疑他是中國派去的間諜，個樣咁中國咁樣。嗱，呢個呢就話他是講笑嘅啫，咁佢的而且確係講笑嘅，個老實講句嚇。但係我引用他呢段咧，係因為點解咧？因為唔係個個人都好似佢咁講笑咯，有好多人真係咁樣認為啊。OK， 咁所以我比較唔想睇到嘅咧，就係、是。 人身攻擊咯， 人身攻擊咯，係啦，即老實講句啊，我抱持一個意見，你抱持一個意見，咁樣唔係有罪嘅，老實講句，除非你殺人嘅啫，大佬嚇，除非你奸淫老掠、殺人放火嘅啫，否則基本上我同你對口罩嘅意見有唔同 ，it doesn't mean anything，OK、okay? 嚇、咁若果因為咁樣樣，你鬧佢共狗啊？又或者好像之前阿 Sophie Tudor 咧，就確診啊嘛，跟住啲人就話抵佢死啊，就話佢翻中國 啊， 其實佢係喺英國惹翻嚟嘅 ，by the way。 其實咧，我想同大家講講一件好簡單嘅事，嗰陣時有啲政治領袖即係確診，大家覺得呼天搶地好緊要乜啊乜，其實我可以話俾你聽。 大家用下常理啦。呢啲政治領袖咧染病嘅機會咧係遠遠高過比你同我嘅，因為佢哋嘅工作咧就見好多好多唔同嘅人，所以佢哋確診係一啲都唔出奇嘅。唔可以因為佢哋確診而覺得依個國家嘅防疫嘅功夫做得唔好，因為任何一個地方嘅防疫嘅工作或者呢一啲行政上咧，都係為大部分嘅人而設，唔能夠為全人類而設。除非佢可能係有啲特定嘅政策或者 procedure 係為呢啲特定嘅人今日作別論。譬如話，如果我哋一般人只係需要一米距離，但係呢啲政治人物咧係需要我假設啦嚇，當佢哋隔五分鐘要衝一次涼，咁呢個係佢哋嘅事，唔影響你同我噶嘛。 係啊，冇。 所以依個係一個基本嘅邏輯嘅問題。咁呢個係第一啦。第二咧就係正話嗰啲即係有少少搞笑嘅人身攻擊，我哋唔睇啦。咁但係第三咧，我想提一提咧，有一個有一個陰謀論，其實而家咧就好多陰謀論，我又老老實實又好難完全話呢啲陰謀論係得啖笑，因為的而且確。 咁我哋都 address 咗一部分其他陰謀論嘅之前嗰啲節目嘅時候。 咁我唔知道之前有冇講過其中一個陰謀論咧，就係因為而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咧就好多口罩要散水，咁所以咧就有啲代言人話啊，其實而家戴口罩都唔錯㗎，咁呢個亦都係其中一種陰謀論嚟嘅。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啊，所以嗱，當然啦，世衛嗰個立場咧，我覺得都需要 address 嘅，因為其實老實講句，by definition 啦，世界衞生組織其實係 first among the equal， 即係佢唔係一個絕對嘅領導人，唔係嗱，即係老實講句，譚德塞本身係一個政治任命官員嚟嘅 ，before 佢係世衛總幹事之前咧，佢埃塞俄比亞係衞生部長 ，that means 佢其實係一個政治任命，佢唔係一個專家，而世衛總幹事呢個位 in some sense 其實係一個其實點樣講咧？哦，其實佢係真係唔知個疫情去到咩嘅，去到咩地步嘅。佢要佢好多都係佢都係靠啲國家匯報俾佢。哦，中國話八萬幾確診，佢只能夠咁信嘅啫，因為的而且確佢冇佢。他的工作就是要協調嘛 ，that means 他協調的話，若果那個國家講的嘢是假的時候，不是我想不想信的問題，而是我只有呢個 source 可以信。 我的理解咧，其實呢些世貿又好點都，呢啲組織咧就唔包括核查、稽查嗰啲成員國所提供的資料是不是真確的 係啦，冇錯啦。所以其實佢。他in some sense 做的決定或者提出的意見，他都要聽其他那些真是專家的意見。當然啦，世衛幫中國這件事呢，那就 obvious 的shame on Canada， 我們其中一個專家都幫那個叫 Edward something like that，Edward都幫中國講了很多好說話的，說他防疫非常好啊。武漢例子啊，你 opinionated 唔緊要，不過你做到啲身段咧，真係做得個太咁明顯啦。 係啊，即係 嗰 次 港台嘅報導啦。 係啦、啊， 哎呀，當聽唔到啊咁啊，所以請隻耳咁，佢可能喺中華人民共和國裏邊住得耐，都吸收到中華文化嘅精髓嘅幾分嘅真傳嘅。 係啦、啊，咁啦，當然啦，其實我哋呢度討論到口罩嘅時候，另一個 issue 係咩嘢咧？就係唔戴口罩。冇病唔戴口罩，呢、這個的而且確係西方人普遍嘅共識。呢、這個唔係中共要灌輸俾你唔好戴口罩嘅問題，而係因為西方人一般認為你有病先戴口罩嘅，係你有責任阻止病菌由你手身上傳播俾人，而唔係人哋。有權利阻止病菌進入他身上，所以口罩是被病人戴的，所以這個是不對的，但是西人有時看到有口罩的人出現在公眾地方，他會叫你麻煩你回家， 是啊， 因為你有病， 你戴得就是自己知道自己有病，是不 是？是啊，沒錯了，所以其實這個態度不對，那個歧視的態度不對，但是嗰、那個 train of thought 係響樹嘅。 你唔可以話佢 train of thought 係錯嘅。咁亦都有一種講法咧，就係話，喂，依家你冇病徵，你冇病徵唔代表你冇病。咁聽你咁講法，即係依個世界七十億人啊，七十億人 train of thought 成日不斷戴口罩，咁我唔得閒。 係咯，冇錯啦。 咁、其實去到呢個位咧，就我哋可能有一個一啲 alternative 嘅 solution， 我哋陣間可以講一下喎。 係啊，冇錯。 因為呢則依節我哋都講得差唔多。係 啦，即係都仲有大約兩分鐘嘅時間，我哋都要拖拖嘅咁樣。即係講得簡單啲，其實我哋喺呢度稍微總結一下我哋頭先講過嘅嘢咧，就是、基本上就係、是戴口罩其實係一個東西方文化差異嘅一樣嘢嚟嘅。咁、所以所以其實你唔能夠，所以我一路嘅立場都係話，我唔會睇你唔起，因為你戴口罩，因為你恐懼而戴口罩，因為呢樣嘢係存在，亦都應該，即係冇理由。正如我頭先用翻頭先個例子，就係話，你覺得有病，於是醫生俾 placebo 你。我會歧視你用 placebo 嘅，即係唔會咁樣咯，因為呢個係一個 work in some sense 係一個 workable 嘅 solution，因為佢係 address 咗你一啲嘢。OK， 咁所以其實係冇問題嘅 ，it's not a big problem。OK， 嚇、咁當然啦，戴口罩呢件事就令到即係。毫無疑問就係話，令到戴口罩與否啊呢件事咧，係令到喺呢度嘅香港人啦、中國人啦，同埋西方人之間咧嗰個嘅睇法有啲分道揚镳。咁、對政府處理嗰樣嘢嘅嗰個手段嗰方面咧，就有唔滿意。呢樣嘢係 同埋係擔心嘅，係 啦， 係唔放心嘅， 係啦。咁當然啦，亦都再加上中國自己本身嗰、那個那個睇法啦，就話即係外交部就喺度散播假消息啦，就話美國傳入啦，咁於是事情就複雜化咗啦。 咁詳情我哋下一節可以再講嘅。不過咧，我可以喺度咁講，如果隔多時間有人話，最衰都係啲西方人啦，食沙律，你知啦，啲人行嗰啲超級市場打個黑黐落個蘋果我買翻屋企食，或者佢哋啲菜唔煮噶嘛，搞到佢而家啲抗疫成績搞得咁差，仲衰過我哋中國啊！如果有人咁樣講，我一啲都唔覺得出奇。不如我哋下一節再慢慢 講。係啦，即係下一節我哋再傾啦。咁啊下一節嘅時候咧，我哋會繼續講呢個東西方文化差異嘅問題嘅。咁下一節翻嚟，我哋再傾過。 人民超市送你消毒出走液，派发日期咧由1号到30号，不过都系送完即止。 只要下载咗人民超市嘅 app， 登记做会员，去门市收嗰张电子 VIP 卡，就会获得出走液。 大家记得要经常消毒双手啊！